民主党和公民党联署指责，并且建议修改议事规则。 这些行为我们不接受，是应予谴责，这件事跟我们完全无关。你哋啲咁嘅心態咧，注定第日全部做奴隸噶啦，係咪？對抗一個咁嘅極權，你使乜同佢客氣啫？ 今重要战役一百回，主持梁锦祥、铁男。第四节打完之后点样咧？打输其实就喺意料之中啦。打完之后咪大家即系倾数啦，系嘛？ 讲数 啊，讲数啦。咁跟住有条约啦，南边条约啦。咁即系跟住仲有第二镬嘅啊。咁嗰个镬唔讲啦，因为点解？头先话最初打咧，即系大家都觉得唔好意思，英国佬啊，哎，我哋买鸦片，其实咧就唔好。但打完之后。直情係大家即係話已經確認咗呢樣嘢合法化咗，咁大家就鬥賣俾你啦，即係都唔覺得有啲咩問題啦。咁呢個係維持到民國嘅，即係維持到民國，其實都仲係好多人食嘅。咁據我自己所知咧，去到六十年代咧，香港咧都好多人食嘅。 唔係，嗰啲老官都食㗎，咩生馬仔啊， 好多個都食嘅，好多個食。 嗰啲紅大老官啊，李海泉啊，嗰啲食 食㗎嘛嚇。咁所以我自己個人覺得咧，個人即係純粹我個人覺得啦。食鴉片又唔係一定好健，講到即係咁差嘅。 我諗食鴉片健康過食冰啊嘛，即係佢哋嗰啲冰毒啊，嗰啲冰毒。 唔係，因為鴉片本身都係 natural 啊嘛，即係自然提煉出嚟嘅。佢冰啊就係一種化學嘅物品嚟㗎嘛。 咁啊，我諗仲健康過食香煙添。 係啊， 係咪香煙有成千幾種化學物喺度啊？ 係啊，呢樣化學物就 唔 natural。 咁大家亦都要記住一樣嘢，就係而家所謂嗰啲合成鴉片咧，就唔係鴉片嚟嘅。係。合成鴉片咧，而家喺歐美咧係搞到好大鑊嘅，好多人死嘅。 係， 咁所以你聽到就唔係，因為好多人食合成鴉片死咧，就唔係等於佢食鴉片死。 係分清楚先， 係另外一樣， 另一樣嘢嘅， 另外一樣。 合成鴉片就唔係鴉片，即係真係新中國唔係中國一樣咯。 係啊，咁咧就合成鴉片係搞到 Donald Trump 要去啊，當面同阿習近平講話要即係停止喺中國邊即係去 販毒。 咁所以當其曾經就係呢個係第三次鴉片戰爭嚟嘅咁但係當然而家唔會出得咁勁啦咁但係即係你都睇到一樣嘢咯，咁人哋賣，咁你唔係你要食噶嘛，你都要諗下，即係食咗之後你會有事噶嘛，係嘛？所以呢個係 two way 嘅，呢個兩方面嘅。 唔係，如果唔係政府搞咧，啲價俾人炒得起嗰啲咧，盡量少食啦。 好啦，咁鴉片戰爭打完之後有啲咩後遺症咧？咁其中一樣嘢我以前亦都提過，就係。是有太平天国。 是。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就因为呢原本是打鴉片戰爭之前呢，其实所有这个英国或者欧洲要跟中国做生意，甚至美国跟中国做生意全部是赴广州的。 是。 甚至是广州城以外都入不到去的。 是。一口通商。 是一口通商的。但是打完之后呢就成班鬼佬就走上去了。就好像呢就是十几年之前呢啲人呢就全部由广即是我懂得由广州涌上去上海。 是。 就因为上海啲即係多嘢生活， 係啊， 咁咧佢哋就令到咧就喺呢個廣州嗰班人咧就失業， 當其時咧，即係十三行咧，其實呢啲真係從呢個鬼佬去做broker 嗰啲咧， 買板 啫，係全世界最有錢嘅人嚟。但我都唔知點解，即係跟住一沒落咗之後，呢啲咁嘅有錢家族嘅後人都唔知去曬邊度啦嚇。咁點解直接導致呢個太平天国嘅呢個咁嘅戰爭咧？其實其中一主要部分就係因為啲人失業，即係鴉片仔冇咗個海岸通商之後咧，喺廣東省咧，沿岸好多人，即係甚至係附帶嗰啲咁嘅商業活動咧，係冇曬。咁好多人失業，就於是乎就去即係出現咗一個參與太平天国嘅 個動力啦嚇。唔係你睇到一樣嘢咧，其實咧。依人一講到呢啲咁樣嘅咩咩鴉片戰爭咧，好多香港人都上頭，其實唔係好關你事。 同埋當其啲即係當地嘅人咧，睇到呢個滿清同英軍打咧，係唔會剔曬嘅，係好開心嘅睇。 係啊，仲一樣嘢，仲一樣好得意嘅就係、是，當你見到一個咁落，即係叫一個即係帝國啊，喺滿清帝國啊，咁有錢又唔打得。咁全世界唔同嘅地方啲人嚟搶佢，咁其實當年孫中山都想搶埋份噶嘛，係咪先？即係唔係話啊？我哋滿清受辱啦，咁我哋要保護滿清啊！我哋即係如果今日嘅心態就咁啊！我哋話喂，滿清受辱，等於我哋受辱，我哋而家就好唔開心啦。但當年唔係，當年嗰啲革命志士就話喂，人哋搶我哋搶埋份啊，大佬係咪？ 唔係因為嗰個係帝國，唔係一個民族國家嘛。 係啊，嗰時都冇中國。 咩帝國嘅心態同呢個唔同嘅帝國心態咧，就分幾樣嘢。第一有一樣嘢就係好多唔同嘅人一齊啦。係 啊。 可能大家講唔同話啦，咁我哋之前講個波斯同埋希臘嗰個打戰鬥就係咁咯，喺軍隊入面咧，基本上幾個唔同嘅民族嘅組合咧，大家係溝通唔到嘅，即係大家講唔到對方啲話嘅，呢個帝國啦。第二樣嘢就係冇呢，唔係呢種民族嘅認同感，同我哋，我哋今日身為中國人，我哋就點樣如何？其實當其時咧，只係對嗰個皇帝效忠嘅， 係啊， 個皇帝話乜就乜㗎啦。個皇帝話：，呢份嘢俾佢，咁大家唔會 say no 嘅，即係唔會覺得好大問題，除非你影響到佢自己本身嘅利益啦。所以當其時有人睇到呢個滿，即係呢個清兵同埋英國打咧，大家冇乜 feel 嘅， 幫手打翻你啲。 咁但係咧喺歷史上係講過有呢個三元理起，即係嘅咩？咁但係我講三元理嗰個就好簡單啫，應該就係啲鬼佬踩親當地人啲利益咯，咁咪打你咯，係嘛？如果唔係咁之外咧，其實基本上大家都冇乜動力去打交嘅。 唔係，當我話中國人好啲嘅，你唔逼到埋身咧，基本上都係以和為貴嘅。 係一個好嘅，呢個係美德嚟嘅。 嗰套嘢咧，你見到其實即係你睇，即係鴉片戰爭就係俾人知道咗，你滿清一嚟唔好打嘅。一個咁大嘅國家，原來唔打得，咁即係唔喐你真係戇居喎。 或者咩呢個等於一樣嘢咯，就係呢個好有錢嘅人。但你冇保鏢嘅， 係咯，即係當年李嘉誠嗰啲仔一樣咯，嗰時都唔肯保鏢㗎，係 啊， 唔係啊，咁啊多咗個啊乜乜強啊， 張子強， 張子強出嚟咁咪大家咪請保鏢， 係咯， 係嘛， 咁你唔中，你俾人笠嗰次，你仲唔請保鏢？咁咪等邊個坐先？ 係咯，唔係如果笠一千幾百萬搞得掂嘅，咁我又冇嚟請啦，請都好貴㗎嘛，係 啊， 喂唔係喎，笠到幾億喎，屌咪請定隊啦， 而且你一俾人笠完幾億之後，你仲係唔請保鏢嘅，咁一定係你錯，唔係嗰個綁架你個人錯啦， 係啊，所以我哋中國以前啲村咧。都有啲自己嘅軍隊㗎， 好多 係咯，唔會忘居 嘅民兵化， 係民兵係啦。 其實你而家喺美國都係㗎，美國呢次咧，佢呢個 lockdown 咧， 我睇到你嗰個片，你嗰次同阿邊個講嗰次，哇！我哋揸曬嘢，喂！呢啲你遇到黑警都唔驚啊，黑警驚過你， 大家講火力嘅 啫，係咯，哇！黐黐勁嘢嚟㗎啦， 同埋你睇佢揸啲字好專業嘅， 係咯， 即係佢唔係流嘅， 唔係流嘅。 咁所以呢個就係睇到嘅，即係嗰個民風嘅問題啦。咁呢個即係歸因到第一樣嘢，就係中國一太平咧就幾好嘅， 係 因為佢真係保障到嗰個社會係好穩定。 係啊，人都本身係中意穩定嘅， 中意好即係好大家好，佢冇嗰種感覺就係好似美國西部咁樣啦。美國西部呢個對佢哋影響到而家都仲喺度嘅，即係成日有一種不安全感啊，會突然間即係今日嘅嘢可能完全唔係噶嘛。可能隨時會打咗，咁但係好奇怪，中國冇，唔係太強呢種感覺。 唔係中國人嗰種 毅力和韌力真的很高的。不過我剛才看過有一集，有個太太在個在個河邊，黃河邊那裡住的，但她不可以在個河邊拿水，因為那個河邊的水已經污染了，她都知道的。她在十年走到十幾廿里那裡就去拿水拿回來。 但她沒想過一件事，她沒想過一件事，為什麼要這 樣做， 要令到河水乾淨。 是啊，她沒有， 是沒有，但她沒想過這件事。 她只想了一件事，活著，我只要活著，我不要得罪人，我要活著就可以了。我天天走20里，愚公移山都可以的，不行。她天天走就拿了兩桶水，吃又是那兩桶水，洗面又是那兩桶水，沖涼又是那兩桶水，那兩桶水是不停翻用的，一日就用兩桶水而已。你說那是不是很有韌力的？所以其實你在中國也是，你打他，即是打到他死他才會反抗的，如果不是都不反抗住的。加上其實滿清其實都不是我們國家的，當年滿清只是一個帝國，大家都搶佢嘅，我哋就係、是、即係我啲嗰陣時漢人都搶埋一份嘅，嚇咩驅除咩大佬，係啊，還我河山啊，係咪咁即係反清復明嘅都係一樣，啊，只不過後來唔覺意打咗個有錢佬，原來佢暗鬼多家業嘅，跟住先至整個咩五族共和出嚟啊嘛， 好啦，咁嗱 ，anyway 咧就即係呢個民族嘅認同感咧，就可以咁講啦，就係自從呢個阿綿羊之後就開始形成啦。咁形成到就喺呢個中華民國佢建立之後咧，就將呢個鴉片戰爭咧，就即係或者呢啲咁嘅所謂國恥啊， 唔係變成我哋國恥， 即係不斷煲起佢啦，就形成咗我哋今日呢種即係所謂民族主義啦。 係啊，講起上頭咯， 一講起上頭，所以就搞到咧就係出一條咁嘅題目咧，大家就要 搞啦，咩利多於弊啦， 係啊，利多於弊啦， 話你有咩引導啦，啊呢啲嘢大是大非唔應該討論啦， 啊，咁我哋咪討論下咯。咁最後咧就介紹呢本書啦，就呢本書有人問過我嘅，就係係近年寫嘅，就 Julie Lover 啦， 鬼婆寫嘅好似， 就係藍絲玲，就其實對於英國人嚟講，鴉片戰爭一場佢哋覺得冇乜意義，即係唔會花太多時間討論嘅戰役嚟嘅。 唔係佢都話唔係戰爭啦，係我報復你嘅行為，佢連你係同我打嘅資格都冇，係我嚟打你啫。 如果你喺英國講咧，其實即係就算去到嗰啲學者或者啲學生入邊咧，大家都不感興趣嘅。即係呢個作者有講嘅，就係、是、即係當讀到呢個鴉片戰爭嘅時候咧，大家都瞓曬覺嘅。咁但係咧，大家唔好忽略一樣嘢啦，就係、是、鴉片戰爭其實帶來英國一啲家族一啲相當有錢嘅情況嚟。 嗯。 嚇、啊，咁呢個包括埋喺美國都係啦，美國就其中洋行啦。咁呢個 Curry 啦，即係克里咧。佢外公嗰邊 Forbes 咧就係去中國做生意嘅，就好似都有賣鴉片添啊！佢賣完鴉片發一大之後，跟住喺美國起鐵路。 哦，即係發財喇叭品啦。 係啊，咁、但係呢歷史喺美國啊或英國佢哋唔係太想講嘅。咁如果你 check 嘅，我甚至懷疑咧，啲家族到依家都仲有錢嘅。 仲有錢？ 係啊，譬如Jardine 啦，譬如怡和啊、Kiser 嗰啲，到依家仲有錢。 咁太古有冇份？ 太古係唔賣鴉片， 唔賣鴉片嘅。 太古係當年係冇賣鴉片嘅。咁、就呢一筆帳咧，就幾奇怪，到依家冇乜人即係話 trace one 咧，就係佢哋當年買鴉片之後咧，發咗達嗰班英國啦、主要英國啦同埋美國咧嗰啲家族，佢哋到而家係點樣？同埋揾咗幾多錢啊？因為佢哋翻去仲有即係買地啊成啊嘛， 唔係你睇翻佢即係道光啊，有即係道光禁煙啊，不過好笑啊，佢禁煙嘅時候咧係禁到4000箱鴉片，當佢禁咗幾年之後咧係有40000箱，即係越禁越多， 越禁越多㗎嚇。咁、所以你譬如話你去回顧翻呢段歷史啦，歷史有冇如果嘅？但我哋諗一個問題，當其時如果唔打。他想到一個比較好的方法去處理，當然整個中國近代史就完全改善 了。英國佬其實 我覺得當年其實可以談的、即是可以談一下怎樣，即是跟現在大陸佬和美國佬一樣的有得談的、問題就是當時即是已經有一點即是上頭了，什麼外母啊，是吧，鬼佬蝦我們 啊我們天朝大國不衰得啊，那些這樣心態的、又不看看自己的實力，冒然就開拖嚇，啊、就越搞個打擊面越嚟越大，咁咪賴嘢咯。 係啊，咁所以亦都即係總結嚟講，對我哋係利多於弊啦。 絕對係啦、如果從香港人嚟睇，絕對係唔使解釋呢、這個。起碼我哋 割咗香港出嚟，我哋依家唔使經歷呢個新中國嗰啲咁樣嘅運動 文革啦、三反五反啦， 好多咩西面紅旗啦、大躍進啊嗰啲啦，我哋起碼唔使經嗰啲先啦。你諗下嗰個文革，我哋都搞咗個，即係香港都整咗個咁嘅陽光出嚟，放周圍放炸彈啦。如果唔係英國佬頂頂一頂啦，哇！真係香港可能搞死好多人喎。 仲有六四啦， 係啊，六四啦，係咯。 咁所以英國佬一走咗，咪我哋咪死好多人咯。 係啊，唔係真係，因為冇計喎。 係 啊， 我哋嗰陣時唔知點解要回歸大陸。 係啊 ，OK， 咁啊 ，anyway， 咁啦，就呢個鴉片啦，就到此為止啦。咁啊，仲有第二次嘅，咁但係嗰次我諗留翻將來講，因為嗰次更離譜啊。OK， 好，咁我哋下次再見啦， 拜拜。